Rega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的网络平台，由今日至2014年12月31日，只要你是 Rega 先的会员，就可以用港币2200元登记成为 Rega Finance 的一年会籍，非会员价港币2530元，请将会费存入至中国银行户口012-884-000-95083深蓝制作公司。请将入数证明连同阁下想使用的登入名称和密码电邮到去 regafmember@gmail.com， 标题 RF 会员，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今天我們去哪裡玩好啊？ 哇，下雨濕濕有什麼好玩啊？ book 場啊，打波咯。 book 場呢，中數book不到場的喎。 一是要打牌了。 哇，打牌這麼悶又賭錢。 喂，我剛剛聽了一個新節目叫桌遊兄弟啊，裡面呢全部講桌遊的。這些 game 呢聽聞呢好像很易玩的，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起這樣玩。 等我叫一起學一下東西先。 記住逢星期四晚九點半至十點半準時收聽桌遊兄弟。 欢迎来到桌游兄弟，一个介绍桌游俾新人玩嘅一个节目。大家好，我系 Kelvin 奇。 我系 Dio 啊。 喂，啱啱上一集咧讲完咧，我 发你讲，你讲一讲上个礼拜点解消失咗先啦、 啊。上个礼唔系上个礼拜，小弟系极度生病啊，系真系，我把声系讲唔到嘢，我要同人哋用手语讲嘢，我系咁夸张。 即系证明我啲节目咧系嗰个星期先录噶。 系真系，系好夸张，系病得十分夸张。咁上一集咧，我喺录完之后咧，我发觉咧 ，Facebook 嗰边咧，开始有人讲啲比较大少少嘅 game 啊，譬如冷战热斗啊 ，D&D 呢啲大 game 啊，有人讲， 有啲讲 soft form 我都唔知系咩嚟咯。 Dungeons and Dragons 啊，Dungeons 即系咧，一只 RPG game 系净系搵。理論上是完完全全可以穩定是紙和筆去玩，因為那個遊戲是透過這個玩家的 imagination 和一個很強勁的 MC。 即是他的 imagination 是勁過天下太平的要。 勁過天下太平勁過天下太平。不是即是當你入了一間房的時候你可以去做任何的事，即是當一個人真的入了一間房裡面，譬如說我可以聞一下間房做個dexterity check 啊咁樣，即是做一些的不同的 checking 去，可能個 MC 就會透過這些資料即是透過 check 不 check 得中啊，即是他評估返咁啊，你而家聞到一陣好香嘅氣味從你嘅左邊傳出嚟，但係你唔做呢個 check 你係唔知㗎喎。咁呢啲咁個 MC 就會鋪排一個好長即係一個故仔啦，一個故仔出嚟，咁一個成個 experience 咁樣，一個 adventure 咁樣。譬如話你行到去出面嘅時候，突然間本來見冇一座塔，你突然間見到一座好高好高嘅塔，塔頂裏面有啲黑色嘅物質喺度轉下轉下轉下，你而家點做呢？你旁邊有村民啊，咁樣即係你同佢傾偈啊， 即係一個好 open 嘅遊戲啊，極 open， 完全唔知個結局係點噶。 係 MC 決定咯， 係 同埋同埋你都會打怪嘅。 嗯， 系啊，呢啲 game 咯，咁冷战热斗呢只 game 咧，两个人嘅游戏嚟嘅，系用个背景系呢个嘅苏联时代嘅时，即系嗰阵时冷战嘅时候啦，叫冷战热斗啊嘛，咁就系冷战嘅时期咁样，系两个人玩游戏嚟嘅，都比较大嘅一只 game 嚟嘅，咁 两个人玩都大啊， 两个人好大啊，两个人 即系个世界观好大，同埋嗰个 玩一玩可以玩三个钟、四个钟， 方向性都可以好广啊， 玩一玩可以玩三个钟、四个钟噶呢啲 game， 几好啊，占中嘅时候玩。 佔中兩個人有我見過有人咧係將依一隻 game 玩嘅時候啦，順便即係一邊做美國啦，一邊做呢個嘅 蘇聯啦， 咁之後就一邊飲俄羅斯啤酒，一邊飲美國啤酒， 入戲喎， 係入戲，即係佢裏邊嘅同埋如果。用一個教育嘅角度嚟講啊，即係用一個用一隻 game 嚟作為一個教育嘅話，其實呢隻 game 都可以我嚟教呢個嘅蘇聯嘅歷，即係冷戰時候嘅歷史嘅，因為佢裏面嘅 game 嗰啲嘅 event 全部係極度 accurate， 即係佢好跟史實嘅，完全唔抽離嘅， 即係全部歷史嘅。 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都會有，同埋嗰本說明書後面呢在最尾的時候呢有些附件的嘛，你可以看回那些歷史事件呢，其實看完它其實是一個歷史 course 來的。 喂不錯啊，這些 game 學歷史 是 但是很大的嘛，這些 game 即是你要處理的東西都比較多，即是處理的東西比較多，這樣都不是很適合新人去做，因為不是真的去玩這些 game 啊，所以 我剛剛有人提起你先講 的，剛剛 D&D 我自己都香港其實我自己都比較少，其實我自己都想試一下玩 D&D， 因為我經常看很多的譬如D&D YouTube 有個 channel 啦 ，YouTube 有個 channel， 咁佢都有 po 一啲嘅，佢哋有一個即係做呢只 game 嘅 designer 啦，即係現代嘅 designer 啦，佢哋有啲好大型嘅 event 啊，咁樣咧就台下有觀眾啦，然後有一個大嘅 MC 喺度，有四條友喺度，咁喺台上面玩，咁台下嘅觀眾喺度觀睇住佢哋喺度可以做啲咩好搞笑嘅嘢啊！譬如話，咁因為佢個世界觀係中世紀啦，咁有矮人族啊、精靈啊，有好多龍啊，咁樣有啲人就專搞事，有幾多道門，我衝過去，衝唔過，之後下一個人話：我試下扭一扭個 handle 開咗，即係成件事係可以好 free 咁樣去搞，即係好 free 咁樣去你想做乜都得啦。 咁啊，似睇下我哋嘅網聚會唔會做到呢一樣嘢。 喂，如果喂咁喺度講一講啊，如果有人係識 organ， 即係有人係識 organize。呢個 D&D 嘅，即係無論你係做 GM 又好啦，定係做呢個玩嗰個又好啦，喺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留言啦。即係因為呢隻 game， 我自己想揾，我都自己想揾香港人去玩呢隻 game 啊。即係我鬼佬嗰日，鬼佬我 即係你今日喺英國，你揾到好多嘅 partner 同你玩。係 啦，鬼佬 香港咧， 香港都有嘅，但係香港係鬼佬。我揾嘅 group 係比較，因為我揾嘅 source 全部都係一啲外國嘅 source 多啲啊、嗯，所以鬼佬會比較多。咁我自己冇問題嘅，但係我想睇下如果香港人同香港人即係用廣東話嚟玩嘅話，件事件會係點樣樣啊？係啊， 咁突然間即係遲啲睇下有冇啲會友係熟悉呢個 game 喺 Facebook 度留下留言啦，揮一揮手咁樣。 揮揮手啊 ，D&D 揮手區啊嘛 ，D&D 揮手區。今日咧，咁我想講一樣嘅嘢嘅今日，即係依大 game 就唔係好，即係依個 game 始終係俾介紹依個桌遊俾新人玩嘅一個節目啊。 係咁神秘咩？ 咁神秘唔係，我今日係想講大富翁。 哦， 大富翁 童年回忆喎、啊， 童年回忆咩意思呢？即系我唔系讲大富翁点玩啦、啊，当然，即系大富翁点玩，我相信有好多人都识点样玩嘅，就算唔识都知道点玩噶。 如果再讲大富翁，好多个唔同版本有排讲啊， 即系大富翁有迪士尼版啦，有香港版啦，大富翁每个地方都有佢唔同嘅版噶嘛，即系每一套卡通片有佢自己嘅版啦，咁啲抢钱啫，呢都系。 另外就。电脑啦、啊，我细细个好中意玩一个叫大富翁4嘅，应该系台湾人开发嘅 PC game 嚟嘅。 系啊， 咁啊近期我喺 App Store 见到有呢一个 game， 又叫做我唔知系咪叫大富翁4定叫咩名咧，我 down 咗落嚟玩，哇！即刻啲童年回忆翻晒嚟。咁佢有啲道具商店咧，可以买一啲嘅唔同嘅道具啊，包括嗰啲。遥控骰仔咧，即系你买一个道具，咁你就可以想摘六就摘六，摘一就摘一。 哦， 另外仲有啲路障啊，路障你可以放喺自己啲买一个啲地前边啦，你可以拦住自己嘅，拦住自己咧就我去翻嗰笪地，我可以再起楼。你可以拦住对手，拦住对手咧，咁佢去咗嗰笪地咧，咁当然我要收租啦。 咁佢点样？即系我未玩过呢个版本啊。咁佢点样去解除呢个嘅路障啊？ 咁佢有机械人呢样嘢嘅。咁我有机械人咧，就派一只机械人出去就杀晒啲路障，系啦。咁佢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道具啊。不过咁呢个节目系讲桌游嘅， 都系桌游嚟嘅。不过电脑版即系呢个都亦都见到呢个嘅桌游嘅一个发展啦。因为大富翁呢只 game 其实都系100年前咁设计到而家噶啦，都已经系好耐嘅一只 game 嚟嘅。所以其实如果玩翻 original 嗰个嘅版本啦，即系 就比较闷啲咯。 系就比较闷啲啦，系啦。咁今日我就actually 我唔係淨係想講大富翁嘅，咁唔使驚。 你講大富翁百年演進史， 百年演進史。唔係，我今日想講，今日我想講大富翁咧，係因為好多人未，我係想用大富翁呢個角度去介紹其他嘅遊戲。 係 係啊，咁因為好多人當佢未玩個 board game 嘅時候啦，大富翁好多時候都係成為一個入門啊，或者玩呢個嘅戰國風雲啊呢啲嘅喺會喺 Toys R Us 見到嘅一啲 最易買到 最易買到嘅遊戲啦。 我盒又大，我一望落去，咦幾靚靚仔仔咁樣，我就買翻屋企玩下先。 我稱之為呢啲做呢個嘅 fast food 遊戲啊， 係啊， 即係咧你去麥當勞食，係啊，佢係好快啊，佢係好快到你好飽啊， 其實呢個 game 玩好耐， 你係食唔死你啊，但係嗰、那個。即系佢食唔死你，但系佢唔系对 best 咯，即系佢食唔死你咧，即系啲系咁样。 即系当你有选择困难、选择恐惧症嘅时候，你去到嗰、那个玩具反斗城望住嗰几只 game 就系嗰几只 game 啦，孩子步出嗰几只。 即系嗰几只 game 系喺度噶啦，肯定咁样就咁系咯。好多人啱啱玩 board game 嘅时候，都系透过接触大富翁啊、妙探寻凶啊呢啲类嘅游戏，咁都就算想玩呢都唔知有咩選擇啦，咁一來我哋呢個節目鋪返好多個選擇俾你啦，咁如果冇咁嘅想去從大富翁裏面一啲嘅實質裏面嘅一啲嘅玩法，譬如話我淨係鍾意拍賣呀、啊、或者鍾意 碌色仔呀、啊、淨係蘇富比拍賣嘅呢 有唔好講有即係唔係蘇富比 有啲藝術品咁樣而就可以鬥拍賣嘅、 真係喎、哦 咁 真係喎、哦、真係喎、哦、我呢隻 game 我之後去講㗎喎，係喎叫上流社會喎、 哦、字先啦， 真係會喎講㗎喎呢隻 game。咁其實桌遊呢個嘅即係爆起呀，其實都係喺大概80年代90年代嘅時候，德國桌遊啱爆起嘅時候啦。咁以前嘅 game 呢好多時候呢，即係好似大富翁呢類咁舊式嘅 game 呢，都係比較上少呢個嘅互動同埋少呢個嘅選擇可以做。 冇創造力咯、啊，叫做 即係我自己搞自己咯。 嗯， 我自己顧自己就比較，同埋我做嘅嘢比較，所以我成日講嘅善性咯。即係你係一個鋪師長咁樣做咯，即係我做呢步做呢步做呢步， 攰其他對手就可以贏到呢個遊戲啦。 咁而家嘅遊戲特別係呢個嘅Euro Game 啦，我之前講過 Designer Game 啊 Euro Game 呢樣嘢啦。咁呢個時候喺個九年代八年代嘅時候爆起啦。咁之後就嗰、那個設計嘅 game 咧就多咗好多嘅互動性，同埋做嗰個選擇多咗啦，同埋嗰個參與度多咗。因為以前譬如大富翁嘅一啲舊式 game 嘅，其實你諗下啦，你當我做嘅嘢就係喺我推市碌色仔行完之後就等，基本上就比較少嘢做，除非等人哋等人哋去主動 approach 你噶嘛。 係啊，或者人哋踩中你笪地啊，你有錢收。係 啦，咁基本上我好被動噶嘛，只 game 咁樣就等好多嘢。咁我就想用咧呢個嘅大富翁嘅角度去睇下其他嘅 game 啊，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今晚聽完個節目之後，又會有啲咩嘅新嘅方向可以去做到呢只 game 嘅。未必啦，可能聽完呢只 game， 哦，聽到呢只 game 好似有啲興趣喎、一兩隻 game， 咁你咪再去做一個深入嘅 research 咯，或者我之後可以再講多啲呢只 game 喺 Facebook 嗰度留翻言咁樣。咁我先講大富翁啦。其實大富翁呢只 game 咧本身其實唔差嘅，即唔係話 the best life， 都唔係話到the worst 嘅，即係我見過 game 裏面。 其實我幾鍾意玩嘅，不過個缺點就係費時啦。 啊，係呢個係 三個鐘頭你先可以玩到個 game。 就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一個時間性嘅問題。咁有啲人呢鍾意玩啲 house rule 啊，唔知你知唔知啊，即係自己加啲嘅規則落去去玩嘅。譬如話呢有人要罰錢啦，譬如話啲咩機會卡啊嗰啲呢罰公益卡啊嗰啲咧，罰咗錢之後咧，就原本個例咧就係將嗰啲嘅錢擺喺銀行度噶嘛。係。咁樣咧，有啲人咧就話中意將嗰啲錢擺喺個板嘅中間 ，jackpot 啦，係冇錯。咁之後咧，咁點先攞到個 jackpot 咧？ 買六合彩先有嘅。 啊，唔係，咁多寶啊，咁多真係咁多寶啊，真係咁多寶啊嘛。 咁係點樣樣嘅咧？ 就係、是、去到當即係成塊板裏邊有一塊有一個地區你係唔知有咩用噶嘛，就係免費泊車啊。 哦， 就是当你踩到免费泊车的时候先至落大立。 即是原来做泊车仔都挺好的。 做泊车仔挺好的。咁其实我觉得呢啲嘅 house rule 呢就不尽量就不要加入呢啲游戏入面。因为呢只你咁做 嘅破坏咗成个游戏嘅平衡性咯。 一来平衡性啦，二来就係、是其實呢隻 game 你都講過啦，個時間本身已經好耐㗎啦，隻 game 就係透過用呢啲嘅方法攞你錢嚟減低嗰個嘅時間性，因為呢隻 game 就係要等人破 破产得我最后一个未破产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你再将啲钱加翻落去只 game 入边嘅话，咁、那个钱咪越嚟越多，咁之后越嚟越难破产咯。 咁要加啲规矩系令啲人快啲破产，快啲冇晒啲钱会唔会好啲啊？ 喂，即系将后面加多个零 系 嘛？ 系啊， 后面加多个零系嘛？同第二个问题系就系讲破产啦，咁咪啱啱讲一样嘢，就系话因为咧呢只 game 系要等人。有人破產你先贏，即係等任全部其他玩家全部破曬產，得我未破產先至贏㗎嘛。咁呢如果第一個破產過呢佢就翁高高咁樣自己坐咗喺度睇你哋玩。或者有時候最好做個人好啲嘅咪做銀行囉。 都好悶呢。 都好悶嘅。都好悶。即係睇住你哋玩啊要等啊等即係閒閒地可能等一個鐘頭兩個鐘頭㗎喎。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玩係成隻嘅大富翁嘅話閒閒地可能真係等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嘅時間。咁呢一個嘅玩家嘅 downtime 啦就比較灰暗嘅對於死咗嘅玩家。 除非真係好鍾意睇住人哋玩啦即係好似公園阿伯咁兩個人喺度捉緊企另外去周圍好多旁觀嘅。如果你係嗰一種人呢咁就冇所謂 嘅。即係搞 依家松降嗰 班咁同埋第三樣嘢，我覺得大富翁有咁嘅問題咧，就係、是、佢本身提出嘅選，即係俾你可以選擇做嘅嘢唔多啊。其實你諗下啦，大富翁最基本嗰個嘅 concept 就係你碌色仔買地，當你碌即係碌色仔買地同埋俾錢人哋交租。基本上就係三樣嘢， 好運氣性啦、 啊。好運氣性啦，就係你當碌色嘅之後。最基本的策略就是碌個色仔有地就買嘛。 是啊。 最基本的策略就是這樣的啦。就是所以我今天就想針對這一遊戲的這一些的問題去講一些遊戲看看會不會有啲咩新嘅嘢可以 inspire 到大家喺度 inspire 大家去睇下，即係研究一隻 game 咩啦。不如話，當你淨係鍾意碌色仔呢一個嘅 mechanic 嘅時候，咁咧有一隻 game 叫 Death Life 嘅。 係咩？我以為大話色添。 大話色，唔係碌色仔行路啊！ 哦、 我意思碌色仔行路啊，即係擲色仔行路。 飛行棋啊！ 飛行棋嗰啲都係嘅，不過嗰個飛行棋係比有就係好一線性啊嘛。 B B 仔玩㗎， 真係好線性啊嘛，即係真係好線性。咁呢一隻 game 叫 Death Life， 咁呢佢係由一啲嘅六角形嘅板，好似卡坦島啲板咁樣，六角形嘅板去組成嘅。咁每一塊每一個玩家呢都會有一同埋有一樣嘢。 有冇中文名 啊？我唔知呢隻 game 中文名。同埋今日我講呢啲嘅 game 呢我就會略略講嘅啫，我就唔諗住每一隻 game 深入去長講係點樣玩。 咁等啲聽眾有興趣嘅時候喺 Facebook group 嗰度再提一提，咁我哋可能講得深入啲啦。 咁呢就係、是、叫 Death Life 啦，咁佢係六個人嘅版，咁每一個玩家呢都會有一啲嘅棋啦，咁一個玩家唔係得一隻棋嘅，有幾隻棋嘅。咁呢之後呢嗰、那個目的呢就係、是、呢要做最後嗰、那個。最後嗰、那個。 係竟然。 咁呢因為當你落咗最後嗰個時候你行到嗰隻棋呢譬如碌色仔落係到五，咁我呢最後嗰隻棋如果行完之後仲係最後一個呢我就可以攞咗嗰塊板走㗎啦。 哦， 咁而嗰個白，而嗰個嘅嗰條路咧，係一個 U 字型嘅路嚟嘅。 即係換言之，擲個色仔嘅點數係細嘅就會贏噶咯，即係贏嘅機會比較大嘅，係咪咁講 咧？大嘅你話你可以揾其他棋行前先噶嘛？ 係， 即係揾，因為你唔係得一隻棋啊嘛。 我仲要睇自己最後嗰隻棋， 睇自己最後嗰隻棋。咁你係咯咁樣嘅。咁之後咧，有啲棋有啲板咧就會加分啦，有啲板就會減分。咁就係咁，依個就係、是、如果你淨係中意碌色仔呢一個嘅。mechanic， 咁咪你可以攞咗啲板返嚟，攞啲地返嚟㗎嘛。咁呢個就係碌色仔行啦。咁如果你鍾意呢嗰、那個嘅遊戲呢係鍾意即係鍾意大富翁嗰個 expert 係將因為佢可以買地嘅話呢、即係覺得買地好爽呀買地好爽嘅話呢咁呢有一隻 game 叫 Aquaria 呀叫做並購嘅中文叫做 即係、哦、有中文嘅呢、這個 中文。我、oh, Death Life 我唔知嘅即係 Death Life。Death Life 咯、 okay. ，Death Life 中文叫並購，因為並購咁呢只 game 咧其實我自己幾中意玩嘅，其實我自己幾中意玩嘅，真係多人玩好激烈嘅遊戲，會變咗四個人玩嘅，即係最多 可以幾多人玩？ 最多好似四個人玩，最多好似四個人玩，因為我唔記得 exactly 啊嚇，因為我自己玩過最多就係四個人。咁最新嗰個版本，即係呢個 game 都其實老 game 嚟㗎喇，都屬於都幾廿年前，都六幾年、七幾年出都冇記錯。 哇！ 係啊，幾廿年前㗎喇，都 歷史悠久 啦。歷史悠久呢隻 game， 咁佢俾人 repeat 過好多次啦，俾人重新再版、再版、再版過一次啦。咁講啦，今次嘅再版呢 即係最新嘅版本，同埋你會買到嘅版本咧，就嗰個嘅 artwork 咧，我自己認為咧就比較柒嘅。 係，我自己通常越出越靚 嘅。我自己認為我都比較柒嘅，我自己覺得即係舊版嗰啲好靚嘅，舊版嗰啲嘅 finish 好靚嘅。咁樣咧，咁呢只 game 係玩乜嘢嘅咧？係你係做呢個嘅酒店嘅股東啊，玩股份。 酒店大亨嗰啲 friend 嚟嘅。 酒店大亨。酒店大亨有啲似咧，唔同，兩個完全唔同。 咁樣玩啲咩嘅咧？ 咁呢只 game 咧，係你係買股份嘅，你係會玩股份啊，你係買股份。咁咧，佢有一塊嘅地圖咧，就係由一個嘅九乘十二嘅一個嘅格數啦，咁多嘅格仔。咁咧，你咧。每個人咧個 turn 咧就可以去抽一啲嘅板塊出嚟，咁每一塊板上面咧都會即係個九乘十二咧就會有啲嘅數字 mark 咗喺度嚟嘅，咁就係佢就係透過譬如十二就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二直至十二啦，咁而打洞嗰行即係打橫嗰只十二啦，咁打洞咧佢就會用 A B C D 去形容嘅，咁譬如一 A。咁咪十二 C 咁樣嘅， 即係可以海戰棋咁樣。 有少少嗰個嗰啲板有啲似啦，嗰啲板有啲似啦，即係佢純粹係用一個坐標形式去代表嗰塊板係咩嚟嘅啫。咁樣咧，咁之後咧，我哋每個人咧就會抽啲地翻嚟，即係抽咗嗰啲嘅板塊翻嚟。咁樣咧，我哋就可以有機會擺喺個地下，擺喺嗰個嘅地圖度嚟。咁之後咧。 即係你抽到嗰塊板就一定係放喺嗰個位嘅。 唔係，你抽完之後呢你就可以。 你鍾意放邊度？ 因為你一開始有啲手牌嘅，你已經有啲板塊喺度嚟㗎啦。咁之後呢你就可以擺啲板落去。咁 即係如果 match 到幾塊可以擺埋一齊嘅就擺埋一齊咁樣。 擺埋一齊策略呢個就即係呢個其中一個策略嚟嘅。咁點解呢隻 game 點解叫並購呢，就係、是、因為當一塊地去到咁上下嘅 size， 咁呢酒店呢就可以去喺嗰度擴充啦。咁就係一個酒店嘅房，一間酒店喺度嚟啦。咁如果個酒店係喺度啦，咁之後咧就喺個酒店嘅側邊再擺其他嘅地咧，咁咧個酒店就越嚟越大，越嚟越大。 係啊，擴充到譬如泳池啊、花園啊咁樣樣。 咁佢就冇呢啲嘅，即係佢唔係酒店入邊嘅。 哦，即係間酒店越起越大， 越嚟起越大，你唔好理入邊。 即係 A 棟 B 棟咁樣樣。 咁之後咧，我咧就可以咁。有唔係得一間酒店嘅，有好多間酒店，有六間酒店嘅。咁嘅地圖上面有六間酒店啦。咁之後咧，當一個我選擇擺咩位置嘅時候咧，就擴充佢啦。咁有當兩間酒店咧有機會 touch 到啦，即係兩個地圖就辦法掂到大家啦嘅時候咧，就會俾人食咗啦。就顧名思義，並購咗。 哦，咁邊間食邊間？ 大間食細間嘅。 哦，原來。 咁呢隻 game 咧，就係、是、咧，你要去將呢、這個，你要去喺俾人食之前咧，盡量以細嘅價錢，因為嗰個酒店越細嘅話，嗰、那個嘅價錢咧，嗰、那個嘅股嗰、那個嘅股份咧，就越少價錢嘅，即係個價錢就越低嘅。咁樣咧，你買咗細嘅之後，一俾人食咗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套現啦。就將嗰個價錢套現翻，變翻 咁最後係計錢多定 計錢多嘅、哦， 就唔係計間酒店， 唔 係 計酒店，間酒店嚴格嚟講唔關你事噶嘛，你股東嚟噶嘛，嘅咁嗰個係股東啦，咁之後你就去買嗰個嘅股份啦。酒店唔係自己，因為嗰個酒店你係幫間酒店去擴充，但係嗰個酒店就唔係你自己嘅。咁買嗰樣咩食咗咧就好啦。咁有重要嘅地就可以 hold 住咧，譬如話啱啱咁啱啫咁巧有個卡拉嘅位置喎。 咁即係攝咗落去先， 咁即係買完先，買咗細嘅，之後一攝落去，咁咪食曬，然後我咪用低嘅價錢買咗嗰個嘅股票，然後食完之後佢咪收購曬我啲股份，我咪可以套現咯。咁樣玩嘅隻 game 係，咁每一隻呢隻 game 嗰個嘅多樣性都即係嗰個重玩性都幾高嘅，就我覺得重玩性。 即係每次嘅變化都幾大 嘅。重玩性都幾高嘅，同埋嗰個互動都比較多。即係譬如話，你見到我大手吸納嗰間細嘅空殼公，我叫佢空殼公司嘅，成日都叫佢做。我喺玩嘅時候叫佢空殼公司嘅，即係明明得，因為佢要最少兩格先可以成到一間酒店嘅。係。咁你明明得兩格㗎啦，係咁喺度買，係咁喺度買，係咁喺度買。咁買冇問題啦，咁但係你有時候你可以搞人哋呢，就係呢搵啲戇鳩細公司食咗佢，咁佢用一個大價錢買咗之後套現又嘥時間，咁樣之後咪套現嘅價錢個回報又唔大，咁咪透過咁樣嘅方法去可以要互動嘅形式去。 要比較有智慧嗰啲人先玩到㗎。 其實我 金融財進， 金融財進。其實呢隻 game 好玩嘅，咁呢隻 game 就係話，當你鍾意買地，我決定我幾時去買地啊， 幾時去買啲乜嘢嘅時候呢，呢個 game 就啱你玩啦。咁有啲人呢就鍾意儲一即係有波儲嘢人嘅。即係譬如話呢啲就我啲朋友呢玩嗰嘅並購啦 ,Aquarius 啦。咁樣呢就佢有波儲嘢人嘅，儲咗成扎股票呢，成沓好厚嘅 stock 喺度嚟。咁樣呢，咁如果有波儲嘢人，即係鍾意玩儲嘢儲 set 啊，即係 set set 嘅嘢啦，即係儲 set 嘅話呢，我會有啲咩 game 可以介紹呢？咁我會介紹一隻 game 嘅做動物園大亨， 係未聽過呢、這個， 我唔識讀英文啊，嗰英文我讀唔好，我唔識讀啊 ，Zootto 啊，Z O O L O R E T T O。我唔识读 咩文嚟噶？ 英文嚟嘅， 英文嚟嘅。 我听过有人 pronounce 嘅，但我唔识只 pronounce， 我唔记得点 pronounce。咁咧，呢只 game 咧系2007年嘅德国桌游 Game of the Year 啊。哦， 攞奖 game 嚟嘅呢只 game。咁呢只 game 咧就系、是、咧，你系做动物园噶啦，因为叫动物园大亨啊嘛。咁咧，你就系做动物园嘅。咁之后咧就可以放啲嘅动物入去。咁之后咧，有啲嘅。啲叫乜嘢？即係一個動物園，即係一個動物園入面有啲嘅 區域咁。 區域咯，係咯，叫區域咯。我都唔知點形容啦。即係區域嘅，咁你就可以放啲動物喺個區域。咁但係你唔可以一個區域放幾隻動物噶嘛，淨係放 即係獅子同兔仔放埋一齊啊！撲街啊！ 獅子同兔仔放埋一齊撲街，真係撲街。咁呢個就係、是、你要儲一大堆嘅動物，同一大堆嘅動物，咁佢擺喺一個地方度，咁咪儲嘢咯，有冇儲嘢人喺度咯？咁你咧同時你又可以選擇去擴充你個動物園啦。咁動物嗰啲動物啊都得意嘅，即係嗰啲動物本身都得意嘅。咁其實同唔係淨同男仔玩，同女仔玩呢只 game 都唔難，同埋呢只 game 本身都唔難，又快嗰個嘅節奏。咁可以玩嘅時候將唔同嘅你可以要唔同嘅動物擺上手啦。咁 嗰啲動物係一個立體嘅棋啊，定係一啲咩嚟㗎？ 立體嘅棋嘅話呢，其實呢啲可以自己加嘅，即係自己買，即係自己。即係當有啲人呢真係佢好鍾意一隻遊戲嘅時候呢，佢係真係會將嗰隻 game 呢自己去豐富佢。譬如話有啲人呢鍾意玩一隻 game 叫做農家樂嘅。 種菜。 農家樂係真係種菜嘅，你冇錯，係真係種菜。 QQ 農場 QQ 農場點解你用 QQ 農場嚟比喻？點解唔係 Farm Valley 嗰啲嘢？點解係 QQ？ 我比較貼地啲喎。 點解係咁啊？點解係 QQ 農場？啱喎。咁樣咧， 係 農家樂點咧？農家樂啦，咁佢嗰隻 game 咧就係、是、即係題外話啦，講起一樣嘢，咁咧就係、是。你會做一個農夫，咁之後呢你有啲地有啲嘅季節喺度，咁我就要我可以個農我有塊地喺度啦，我可以種菜啦，我可以整動物，我可以養動物啦，我動物我要圍個圍欄先可以養動物啦，唔係佢周圍走走散曬啦。咁呢隻 game 呢最得意嘅地方呢，雖說呢你要有策略性嘅時候呢，佢都有啲策略嘅，咁即係佢唔係最策略嗰啲啦，咁但係都有啲策略嘅。咁但係呢佢有樣嘢得意嘅地方就係、是當我完完全全唔識玩呢隻 game 嘅時候，你都玩到。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你幻想自己一個農夫，我有塊地，咦而家適合種粟米喎，咁就種啲粟米啦，冇死㗎。係 啊。 又我而家鍾意我而家要種啲種啲大麥喎，咁咪種大麥囉。 睇時節嚟種囉。係囉。嗰陣時節種咩好咪種咩囉。 未必唔係 the best 嘅 strategy 嘅，即係唔係最好嘅策略。即係可能以長遠嚟睇唔係最好策略，但係當一個唔識玩嘅人去試玩嘅時候，佢都諗到啲嘢可以做咯， 好容易上到手咯，叫做。 咁之後咧，你話啦，就係、是、有啲人咧就會將咧，譬如話佢裏面有啲嘅資源咧，啲嘅石頭啊，佢嚟起圍欄啊咁樣嘅，啲木頭啊咁樣咧，有啲人我見過咧，佢就真係咧喺地下執嗰啲石仔咧，粒粒嗰石春仔咧，就當一個石頭，即係我俾本嚟 實體化咗， 實體化。咁之後咧，嗰啲樹咧就執啲柴枝咧剪爛嘅，即係剪開佢咧，即係俾啲柴你。嗱，我俾啲柴你換啲換定個石頭翻嚟，真係變咗做咁樣樣。而嗰啲嘅豬啊、牛啊、羊啊嗰啲咧，就變咗做一啲立體嘅好細個嘅公仔。 塑膠動物 咁。係塑膠動物公仔，咁又令到嗰只 game 更加去投入咁去玩啦呢只 game， 咁 這個是就是即有些人會將這些的 game 去實體化，去更加豐富它，這些對遊戲性其實一點影響都沒有的，純粹個 artwork 變得更加靚而已。那動物園講回動物大亨，動物園大亨，那動物園大亨呢就會就是將動物擺在一個動物園裡來啦，一個鬆一個地區一個地區一個地區這樣啦。那如果你將一隻公同乸擺在一起夜難人靜呢，那他們呢是會不知道做些什麼然後生 BB 的嘛。 是嗎？ 是啊。 真的啊。 男同女如果是男同女的话呢，即是摆埋一间房而不知道怎样做呢，就可以听我哋嘅节目上床落床喺呢一度上床落床。 好唔好埋隔个节目 㗎。好唔好隔节目。已经搬咗嚟 Vegas 啦。 真係 咁讲笑嘢。 喔。 係呀 係呀。 係呀係呀係呀。 咁主持人系小魔啦，同埋 Kelvin 奇嘅都 系 Kelvin 奇。 唔系啦。 唔系野人啦。 喔。野人期 啊，點都好啦。咁之後呢如果呢你生咗個 BB 呢，佢冇即係喺動物園度生咗 BB 嘅話呢，冇位放，即係個地區爆咗啊，咁樣呢你係呢要將佢擺喺庇護所嗰度嚟。係 咩？我又攞去搵啲喂獅子嗰啲。 唔係你可以賣俾人嘅，可以賣俾人嘅，其實都幾生活化嘅啲 game 又係。就唔係嗰個 component 本身得意，本身都得意。咁你當你賣俾人啦嘛，咁改賣俾人啦。咁譬如話你鍾意 trade 嘢嘅時候啊。你鍾意 trade 嘢嘅話，即係我同 做啲買賣 買賣嘅話，咁就可以搵呢個嘅卡坦島啦。 係麥鐵羊 。咪有一次我同 Dio 同埋一班嘅其他朋友啦去搵嘅卡坦島嘅時候呢，咁呢就喺度玩啦喺度。之後呢就喺度玩卡坦島嘅時候就喺度吹嘢嘅時候，因為我有好大量嘅麥鐵羊，麥即係小麥 三樣嘢嚟嘅，其實係 麥小麥啦， 鐵礦 啦，同埋呢個羊啦，其羊係羊毛嚟嘅，其實羊係 sample 羊毛咁解嘅。咁樣咧之後咧，我哋同埋因為我好多礦啊，我變咗礦王啊。 係。 咁之後咧，從此後咧，因為嗰陣時咧，佢哋唔知道我姓乜嘢啊嘛，咁佢哋咧到而家咧，有啲朋友都以為我係姓礦啊。 因為你礦王呢個花朵啊， 妹頭啊。为大家妹头咁，好啦，咁我哋因为时间关系，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就讲卡坦岛 trade 嘢嘅时候会有啲乜，即系点解我会用呢只 game 嚟话佢做 trade 嘢咧？下一节翻嚟就再讲啦。 夏日热辣辣，吃西瓜消暑解渴。 大家好，我系烧肉夹仔，咁啊，记住留意 Red 嘅先。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楊枝甘露。話時話 Red 嘅先係咩嘅？ 他要喝珍珠奶茶。 熱辣熱辣熱辣